主席麦利今日发函致哀，悼念沈一鸣等人，并表示美方珍惜同台湾嘅友谊同坚定嘅防卫关系。美国在台协会今日喺内湖新馆下半期，以示哀悼。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索莱马尼喺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国际机场被美军炸死。美国国防部承认索莱马尼系喺总统特朗普指示之下被杀死。索莱马尼是伊朗政权的重要人物，在当地被誉为民族英雄。他领导革命卫队旗下的特种部队圣城军，直接听命于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事发的时候，他联同与伊朗关系密切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人民动员的成员坐车离开机场，在货运区遭到美军的无人机袭击，据报多枚导弹击中座驾。哈梅内伊宣布全国哀悼三日，扬言严厉的报复，正是等待袭击背后的罪犯。伊朗外长扎里夫形容美方的行动是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极其危险，并愚蠢地加剧紧张的局势。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随后一两日转为多云同有微雨，下星期二早晚沿岸有雾。而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79点，跌63点，总成交金额819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3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56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2.8，升4毫；盈富基金28.65，跌5仙；港交所267.6，升7.2。中国平安94.2，升5.5；小米集团11.06，跌1.6；阿里巴巴212.4，升2.6；友邦保险85.05，升3.5；建设银行6.74，跌6仙；信宇光学科技134.9，跌4.1；吉利汽车15.92，升3.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英镑10.209。瑞士法郎8.018，澳元5.417，加元5.992，新西兰元5.192，欧元8.6905，每百日元对港元7.1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31。港金现价报14320蚊，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1.45美元，卖出1541.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慢线咧，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虽然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嘅大消散，龙尾而家去到近美林村。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慢线，较早前曾经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而家龙尾都去到近美林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近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交通大繁忙，龙尾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启祥道的支路仍然是挤塞的，车龙排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咁最后喺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长沙环道同埋东京街交界因为水管紧急维修，而家部分嘅行车线仍然系封闭噶。咁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咧，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界限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岁月之后，仍然为你预留一首歌。 一把香港中文乐坛嘅中流砥柱，一同踏入时间旅程，天高海深，足韵音乐，从过去唱到现在，年度金曲亦系香港乐坛嘅主题曲。作曲吴国敬，作词黄伟文，许廷铿、Ega、陈柏宇、郑欣宜、吴奕君、谷子乔、冯允谦、吴浩康主唱，早已听邓建明联同一班幕后精英重新打造，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麻疹传染性高，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方法。未打晒疫苗或者不清楚自己对麻疹有没有免疫力，如果要去麻疹发病个案较多的地区外游，出发前最少两星期就要咨询医生。一岁以下的儿童、孕妇和计划怀孕的女士，对麻疹没有免疫力的话就不要去了。另外，大家都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和室内空气流通啊。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时间嚟到下昼嘅三点十一分啦，开始两个钟嘅 show 动音乐啦，有 Eric 啦， 仲有燕婷， 系啦，头先啱啱要多谢 Blaster 啦，点咗个新嘅 jingle 俾我哋嘅， 好性感啊，你讲句吧。 我帮你话俾佢听咯。 好啊，咁样今日讲呢一首歌咧，我觉得其实好代表到内地咧呢几年嘅一个宣传嘅文化。 系点样咧？ 就系其实大家都知道内地电影而家下下收啊几廿亿票房咁样噶啦嘛。 系。 咁为咗系喺咁强大嘅宣传嘅背景底下，通常咧好多歌都好中意做呢啲电影嘅主题曲啊、宣传曲啊、片尾曲啊。 呢份剧都系啦，即系首一个主题曲啦，有一个系男主嘅主题曲啦，一个女主嘅主题曲啦，跟住有插曲啦，跟住有片尾曲啦， 系啊，仲有啲咩先行宣传曲，所有好多好多，真系有噶，咩 宣传 preview 咁样啊， 系啦，都分几版嘅咁样啦。咁点解首先第一就真系好多钱啦，先可以做咁多首歌啦。第二件事就真系因为你知道佢播放率咧，下下去到几廿亿、几廿亿咁样咧，咁就因为你每播一次，你都会听一次噶嘛，大家就会觉得好洗脑啦，好入屋啦，大家就会有啲咁嘅感觉。咁电影更加系啦，宣传都做得真系好。好劲，又好有钱，票房又好劲。咁于是乎咧，近年其实好多大家见到一啲譬如之前嘅王菲啊，王菲其实唱咗几首都系电影歌嚟噶嘛。就系咁嘅情况，大家就会觉得，其实原来电影嘅主题曲、宣传曲都有好多嘅惊喜喺当中嘅。系啦，咁今次介绍嘅呢一首咧，其实之前都有听过嘅，就系齐秦同埋莫文蔚嘅一个合作。但系其实呢一首歌咧。叫可惜了啦，其实17年嘅时候咧，齐秦已经为呢一套电影叫做《大约在冬季》，系啦，即系齐秦之前一首经典名曲嘅同名嘅电影啦，爱情片啦，已经写咗噶啦，咁但系喺今次咧，佢想拉把女星，再多做多一次宣传曲。 系， 再揾多水咁， 好直接嘅主持人，所以就有呢一首啦嘛。 可惜了。 空虚里练习沉默，在疯狂的思念里一个人悠悠，在失

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天有什么事？哦，当然要话你知。其实每天这个钟时，你都可以快乐点。Come on, sing along. Radio 2, it's Radio 2. Come on, sing along. Radio 2, enjoy the show. 騷動音樂 Come fly with me, as free as can be. Ooh, oh, oh. 騷動 音樂 Come fly with me.As free as can be, oh, oh, oh, oh. So, so, so, oh, oh, oh, oh, oh, oh. So, Dong Yang Ong. It's Radio 2. So, Dong Yang Ong. 我哋请嚟两位嘉宾咧，佢俾人淋油啊！喺个 MV 嗰度，做咩啊？林奕康，做咩淋油啊？ 我聽到有淋油咩？ 係啦，我都嚇親咯，做咩事？ 唔係，同埋呢排咧，有人去。將我的名字去改其他林大仙啊，或者點樣啊？ 林大仙，我呢個林大仙啊， 佢俾我有求必應喎，係嘛？ 點解啊？ 俾人求咗啲咩事先？ 冇嘅，都講講 encore 呢啲嘅嘢啫。 如果你準嘅話，我就求一下嘛。 係啊，我哋有好多心願㗎。 係咩？ 係啊， 我即管聽啦，我哋聽啫。係啦，咁淋油呢件事係查上去嘅，咁係拍 MV 嘅時候咧，就想做嗰個效果，因為個 story 就係我去面對住嗰個鏡，嗰塊鏡啦，佢鏡後邊咧係一個我嘅影子，一個查曬成身都係黑色油嘅舞蹈員啦，咁跟住最後一幕咧，自己都要去查埋嗰份，因為我係要抹嗰塊鏡，抹完之後望翻自己。啊！那個人是我的、就是那個那一幕就要去係啦，成身唔係大半身啦， 大半身啦，係啦，係 啦，抹曬咁樣啲黑油，咁又好難去洗嘅，係好救命，好凍添啊！ 係咪記憶當中拍 MV 最艱辛嘅一次啊？ 好難講埋最艱辛嘅，同阿權權呢個導演咧、合作過好多次噶啦，一係就好凍，一係就好熱。 哦，我嘅熱嗰次係邊次啊？我想問一下， 即係好似安徒生啦，記得三十幾度喺一個廢墟嘅學校裏邊著長褸，仲要係即係嗰啲係即係嗰啲係長褸。 我記得好似宮廷 feel 嗰啲衫嚟噶嘛，係咪先？ 唔係唔係，即係嗰啲你諗下當係好似班長嚟嗰啲咁大嘅褸嗰啲咧，但係三十幾度冇冷氣喎。 但係你個表情係咪可以唔流汗先？即係佢冇要求你唔流汗先。 咁係有啲好多鏡頭係影住背面嘅彈琴嘅 OK 嘅，係 係啦。所以最熱就試過啦，跟住今次就係即係天寒地凍就要即係搽嗰啲油上身咁樣。係 啦，咁其實咧，我知道當佢話啊有一幕咧可能係要唔著衫嘅咧，我之前嗰個零禮拜都已經係食少少嘢，係咁諗住吸翻少少啦，所以我爬都爬好多噶啦，我都冇肥過嘅，但係我瘦多少少可能鏡即係會好睇少少啦。跟住當我喺度。拍嘅時候，一 off air 見到嗰個舞蹈員嘅一個佢係真係好凍，凍到係震到黐線啊！咁我知道事不妙啊！哇，我特登唔食晚餐，唔理啦，照食啊！如果唔係仲凍啊，唔得，我唔理啦，唉！ 但我想問嗰個係廠景定係 outdoor 景 ？outdoor 嘅， 係咯， 我哋喺機場附近一個隧道咧，喺一個黑暗嘅隧道度拍，嗰陣時去到。接近凌晨啦，跟住仲要咁啱嗰排香港開始涼啦，十一月頭嘅時候，咁我哇冇計啦，其實本身都唔咁凍嘅，一搽上啲水分啲油咧，咁佢會蒸發嘅，嗰一刻就會覺得又加埋啲風啦，喺一個隧道口嗰度，依風吹嚟，謝謝啲風聲，諗起一凍啊！我真係震啊！ 所以佢公司呢排如果啲 artist 全部重感冒咧，都係啲 MV 出事啦。 嗱 ，feel 就抹黑油啦，阿黃爺浸凍水啦。 呢排啲導演都好不滿你哋公司員工咁樣， 挑戰下啦，俾佢 挑戰 咁樣。講咗咁耐啊，阿 Phil 呢首歌叫黑放假，係啦，咁所以你明嗰個黑色嗰個嘅 correlation 係啦， 喺邊一度啦？嗱呢一首咧，又係先前去完讀書嘅時候喺當地寫嘅，係咪？ 係啊係啊，係讀完書嗰陣寫啦。咁啊，呢只歌嘅靈感咧好得意嘅，因為其中一堂咧係叫做即係。寫歌捷徑方法就最快的方法去寫一隻歌可以點咧？咁 我想學啊， 係少少少挑戰性嘅。 我都係時候加入樂壇啦， 你冇離開過。 即係寫歌其實可以好多方法開始，你 melody 先，歌詞先，歌曲名都可以開始先。咁佢就 OK， groups of three， 你自己揾個 corner 位又好，吉他又好，盡快寫一隻歌，廿分鐘翻翻嚟。咁我心諗，唉，弊啦，我都唔知點樣，我哋自己去揾個 group， 我都係一啲好陌生嘅同學仔啦，大家都唔係好認識對方，但唔緊要啦，試下大家即刻掟呢啲 idea 出嚟。咁有個朋友就話，喂，我之前個 class 咧又係算係寫歌嘅。開發性嘅唔同嘅方法去寫歌 就係用歌名行先嘅。咁咧嗰個方法點咧？就係你先寫 ，let's say 你攞某個歌名《我愛你》，跟住寫低咗啦。下一行再寫用其中一粒字，你點點點點點點點，跟住再 死咁樣。 係啦，你去死， 跟住愛完你就 成愛，跟住就係死了都要愛咁樣。即可以咁樣落去串落去，跟住咧，你覺得邊啲歌名咧係唔夠吸引嘅，拆咗佢，拆到咁長下咧，將嗰張紙咧再交俾隔離嗰個人再拆過，剩翻嗰兩隻歌，你咪寫只歌咯。 OK， 係啦，即係歌名嘅吸引個程度好重要噶嘛。咁佢就係話啊，佢之前個 class 啱啱就有一個叫 Stranger in the Dark， 佢唔知咩意思，總之就好似好型啦咁樣。咁話 OK 喎 ，OK 喎，即刻都話喂，我想做，我想寫呢個 topic 喎。咁廿分鐘我哋真係寫唔曬啦。咁我啊覺得我真係想寫翻呢只歌，咁所以咧自己翻屋企啊再重新寫 completely different new melody 嘅，但係攞翻個 concept， 我就幻想可能 Stranger and Dark 可以講係即係情侶係其實如果除咗表面之外嘅嘢。根本就係陌生人，熄咗燈，其實係都唔認識對方嘅，係心靈上唔了解。咁林寶就將呢份詞咧就 take 咗呢個 idea， keep 翻咗嗰個 hook line 啦，但係就改良就係、是如果人唔將心底嘅話講出嚟，尤其是唔開心嘅時候嗰樣嘢，身邊嘅人未必認識再認識到你，又或者係自己對自己都覺得陌生。係啦，咁就變咗 stranger in the dark 呢個意思啦。 入夜骤然步过荒野，沿途蔚蓝密布，人凌空自狂风，听到泣诉。这日何时教我动容？发现切割都不通，那两极情绪离奇到竟变重。Why do I feel like we are strangers？如今苦恨下谁是我一个黑风格 Maybe we've been always strangers in the dark 人离合几多次才明白不可以说句分野，原来明晨未到，谁人亲，谁人疏，看他色素。昨日和睦那个阵容，见面半秒即失控，世界用常理平衡了那种痛。Why do I feel like we are strangers in the dark？ 和外星有没有对话，当警方还未够差，哪一个会理我些沙。 Maybe we've been always strangers in the dark， 如今俯瞰下谁是我，早已给分差。 Maybe we've been never stranger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台湾军方一架黑鹰直升机坠毁事故，军方上午在出事现场找回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将会送往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分析，希望厘清出事原因。官员说，如果黑盒没有损坏，最快一日就可以完成解读，但如果有损坏就需要三日。直升机昨日在新北市和宜兰交界山区失事，造成参谋总长沈一鸣等八人殉职，五人受伤。蔡英文总统今日前往医院探望伤者，并前往灵堂上香慰问罹难者家属，之后在总统府召开军事会谈，决定追封沈一鸣晋升为一级上将，是2009年以来第一人获得这项殊荣，并且颁授青天白日勋章。蔡英文又要求军方务必确保军心民心稳定，台海周边安全以及装备检整完善。立法会教育界议员叶建源表示，教育局将教师在私人领域的言论以及相关的匿名投诉当成大事去处理，指教师甚至校长的专业资格可能受影响，反文不是白色恐怖还会是什么。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被问到为什么昨日对教协发出较强硬的声明的时候，说有自称专业的教育组织不理事实，将自己的想法串连成一些故事，令到业界恐慌。本身是教协副会长的叶建源说，如果作出不负责任的评论而不能够提出确实理据，是危险的事。对于杨润雄指过去教协曾经要求局方跟进匿名投诉，叶建源说，教协转交局方的个案全部得到投诉人实名授权，由教协代表处理，可以追查投诉人的身份，与当局目前收到有关教师专业操守的匿名投诉不同。新一届区议会任期展开，沙田区区议会下午召开首次会议，选出正副主席。民主党程章莹和沙田区政的黄学礼在无竞争之下分别当选正副主席。今届沙田区区议会有41个民选议员，当中有40个是民主派议员，大批市民到场旁听，坐满公众席。印尼女记者去年9月在湾仔采访反修例示威活动期间，怀疑被警方发射的橡胶子弹击中右眼受伤，他入禀要求法庭下令警方披露有关当日开枪的警员资料，让他可以采取法律行动。高等法院早上开庭处理诉讼之前的事项。代表的警方的律师透露，已经初步知道当日开枪警员的身份和警员编号，但无资料显示他发射的橡胶子弹射中女事主的右眼。由于案件仍在积极调查，不想在现阶段造成因果关系，显示那个警员和女事主受伤有关，所以现阶段无法提供相关资料。法官决定2月17号开庭审理，并会在当日裁决。双方同意警方会在今个月17号将有关的法律文件交给法庭，女事主一方亦都会14日之内回复，双方并会在2月向法庭提交审讯的论点大纲。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随后一两日转为多云和有微雨，下星期二早晚沿岸有雾。而 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76点，跌66点，总成交金额86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3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56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3蚊，升6毫；港交所267蚊，升6.6；中国平安94.35元，升7毫；小米集团11.02元，系跌2毫；阿里巴巴212.6元，升2.6；友邦保险85.1元，升4毫；建设银行6.74元，跌6仙；信宇光学科技135.2元，跌3.8；吉利汽车15.84元，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日元108.05，瑞士法郎0.971，澳元0.696，加元1.298，新西兰元0.667，人民币6.972，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16。港金现价报14,320蚊，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0.79美元，卖出1,541.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洲华道去柴湾方向，近住糖水道一段咧，交通系繁忙，龙尾去到近屈臣道。咁而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启祥道嘅支路咧，仍然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蒲岗村道。咁最后喺封路方面咧，再提提大家，长沙环道同埋东京街交界因为水管紧急维修，部分嘅行车线仍然系封闭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嘅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近界限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ose， 你会帮自己张床啲公仔改名啊？你又会帮波成改咩名呢？ 改佢叫波波，因为佢头一次唔觉，你会唔会唔开心噶？ 唔会。 系啊。Hello， 我是 Rose 何婉儿，想知道我会揀阿一定波星，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点至4点，我是你的客户会嘟嘟。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今个星期会出现嘅有林咏彤。 我其实一段时间短头发，啲人话好睇啲噶，但我又有啲潜意识，我都想做下女神啊嘛，所以就中意长头发多。 但你嘅性格咧，你系男仔头啲啊，定系女仔啲啊？你觉得？ 其实我系表面好似男仔头，但系里面系脆弱嘅心灵嗰啲嚟。 哇，得咁少嘅唔够喉啊！ 仲有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Dixon、施培、阿乐、莫莉， 记住收听啦。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魂听不到。 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時間嚟到下午嘅三點八嘅，咁啊咧，除咗 Eric 同阿瓊之外咧，繼續有林奕康啦，咁啊介紹下你呢首嘅新歌《黑方格》啦。 當中我呢一首歌咧，因為我見到你係錄音咧，其實係有一啲係外國嘅朋友參與嘅，係啦，係喺當地已經錄咗翻嚟嘅啦，一部分嘅嘢係嘛？ vocal 就唔係㗎，因為等埋歌詞啊嘛，咁啊 樂器部分， 樂器部分就喺嗰邊錄嘅。 Yeah. 我哋有一部分就喺個 studio 裏邊啦，跟住一部分咧，因為我想 feature 個吉他，咁啊喺我哋嗰間屋裏面去錄製嘅。咁、當我哋收到份歌詞嘅時候，覺得喂，即係佢咁 dark 咁 sad，我哋想 feature 多一個 cello 個、大提琴，我覺得會好好。咁啊 ，Edward 就揾咗一個俄羅斯嘅大提琴手。Artem Konstantinov 咁樣去 feature 佢，哇，好正啊！即係佢啲大提琴咧，一下好似佢 feel 到啲情緒就會湧出嚟。 但佢係當地嘅， 唔係嗰個就喺香港錄， 就喺香港 錄嘅。 哦， 所以有時我喺唔同嘅 stage 度咧，即係最初就係我喺嗰邊寫，嗰邊去錄製咗錄咗一個底，但係其實當我哋收到份歌詞嘅時候。又會有啲想法咁，可能喺個歌喺個編曲上會想有調整啊， yeah. 甚至有時我哋 melody 都會調整嘅，因為雖然我哋盡量想去保持最初嘅感覺嘅，咁、但係畢竟其實最緊要個 message 帶咗出嚟，所以有時我都慣，可能自己 melody 有啲位拍子上會改良個字，因為有啲字，譬如嗰個音本來好短嘅，但其實嗰粒字好重要嘅，咁你咁快去唱完。嗰件事就唔係啦，咁係可能呢啲位置會轉，咁所以編曲上咧，我哋都減少咗啲吉他，就調轉 feature 個大提琴手，係我好中意係。 係，同埋因我聽講係 reference 係一啲電影嘅 soundtrack， 即係嗰種嘅感覺噶嘛。 有幾樣嘢嘅，咁啲 inspiration， 首先作嘅時候都有啲 inspiration from Stevie Wonder 嘅，因為嗰陣時喺嗰邊。即係好多啲同學咧，其實你好細個，十幾廿歲，但其實佢聽啲歌都好經典。咁 Stevie Wonder， 哇，原來佢啲歌係好複雜嘅，佢啲 chord structure 係哇勁到咧，係我唔知道可以咁樣。咁係正如嗰邊都呢啲導師都講話啊，你要寫好歌，必須要去 study 好嘅歌先，真係要做啲功課，睇佢點寫個底係點樣，歌詞點解咁樣會咁樣寫。咁我開始聽多啲時候，覺得喂。我哋都想呢隻碟係做 R&B neo soul， 咁真係 Stevie Wonder 絕對係呢樣嘢嘅表演者啦。咁我所以話，哇！我做呢隻歌嘅時候係有佢嘅 inspiration 啦。咁 Edward 就覺得，喂，我哋嗰個編曲上都可以帶一部分佢嘅 inspiration， 例如和音啦，個部分啦，佢又例如可能嗰個 vocal 嘅 treatment 啦，聽得係一種空虛比較lonely 一種個 reverb 嘅 effect 嘅咁啊，都係 kind of 係。其中一隻 Stevie Wonder 嘅歌去 inspire 我哋做呢個方法嘅。至於其他嘅編曲咧，有啲 Ever 想做到好似譬如講有一幕喺嗰個 bridge 完嗰刻，佢個幻想 Interstellar 啱啱離開，即係要進入黑洞嘅時候， yeah. 入咗去嘅時候，突然空咗一下，又係佢係有咗下啲咁嘅嘢嘅，想用呢啲嘅畫面去做佢呢個編曲。 Here we are.On earth together, it's you and I. God has made us for love. It's true. I really found someone like you. Will it stay? The love you feel for me, will it say that you will be by my side to see me through until my life is through? mind. We can conquer the world. In love, you and I, you and I. 好，但我想翻翻去头先你话开头，因为你本身写呢首歌系20分钟内，你哋三位一组就去做个练习啦，咁样。咁嗰堂系教你哋系点样系有啲 shortcut 去到写歌咁样。 其实之前嗰几堂已经系教噶啦，咁纯粹嗰一刻就睇下你大家可以尽快可以写啲咩嘢出嚟咯。 OK， 咁但系有啲咩 shortcut 噶？我想问一下，即系其实即系佢教你嘅教材入边， 即系喺 shortcut 里边嘅，例如先嚟嘅题材啦，即系你点样去 focus， 因为你如果你由零開始嘅，你寫個 melody 其實係辛苦嘅，因為你已經你冇嗰個焦點啊。 Yes， 咁你係隨心而去，咁唔係差嘅。好多歌都咁樣寫。咁但係反而如果你係有個 topic，又或者係 let's say 你可以睇下啲，你當係你打開一本詩一個 poem book 咁樣，就用嗰幾句嘅就要寫一個 melody， 即係當係唱出嚟咯。咁你唱啲咩出嚟，咗就你 melody。即係好多方法㗎，亦都可以係你係 好似考試咁，我哋係 咯，逼佢温翻啲書出嚟， 即刻 即刻嚟康温習我哋， 即係黑板咁樣哦，即係我哋話歌名啊嘛，歌名 OK， 咁啊寫歌名，咁 verse one chorus 係點樣？寫完 verse one verse chorus 啊，唔係 chorus 啊嘛， 係 將 verse one 咧調咗去 verse two， 係 再寫個 verse one， 點解咁咧？因為通常大家第一個 thought 就係中就一個。重點啊嘛，終極嗰個 idea 想再寫咩嘛？喺 verse one 你已經講咗嘅，喺 verse two 冇嘢講咯喎，所以調轉你先講咗重點，諗跟住先翻轉頭啊，係前轉係點咧？即係有啲依啲方法，跟住寫有個大綱。有个 idea 啦 ，OK， 咁我哋就去写啦。 OK， 其实同作文都好似嘅， 系啊， 即系都系创作嘅一个方法啦。 一个方法啦，固然之，你如果想好写一首快嘅，即系好快出嚟写一只歌嘅，咁梗系一啲轻松嘅歌，好多 repeat 嘅嘢就会容易啲啦。即系有啲歌系成，尤其是英文歌，即系成个 chorus 系一个字嘅啫 ，you 可以噶，你可以。 系 ，OK， 我觉得呢啲摆落去可能喺广东嗰边睇下會唔會有一啲有趣嘅發揮，都係一個幾有趣嘅嘗試嚟嘅。 其實因為我調轉諗咧，就係我一直咁多年嚟寫歌都係以 melody 行先， yes. 就少話以嗰個歌詞嘅本身嘅 idea 而去出發嘅。咁所以嘗試用咁嘅方法去寫歌咧，又應該會有啲唔同嘅嘢出嚟咯。 OK， 所以今次一個幾好嘅例子咯，即係 Stranger in the Dark。咁我哋一句咁嘅嘢，然之後我就可以發展成為一個melody 啊，然之後個 arrangement 嘅諗法啦，諸如此類咁樣樣啦，連個 MV。都俾人嚇插埋油啦咁樣， 插埋油。但我記得咧，上一次阿 Phil 嚟嘅時候，係咪講到話喺波士頓嗰邊係熱到半裸寫歌係呢一首作品嚟咁啊？ 嗰次係嗰陣時係熱嘅，係熱嘅。係 匿喺個衣櫃入邊錄音， 佢係有衣嗰個係有 半裸呢一 part 噶嘛？ 半裸 part 都有嘅， 因為太熱要除咗啲衫，喺個衣櫃入邊錄。 嗰陣時係未裝冷氣 嘅， 跟住去到呢一隻歌嘅時候，應該已經裝咗啦， 係啦，所以翻衫啦。 先可以冷靜嗰編曲咧，先有種孤獨感。 我仲記得咧，有一晚咧，因為我個 friend 同我一齊去讀書噶嘛，咁佢就佢話：喂，阿 Phil， 我去 New York 幾日啦，你同唔同我一齊去啊？咁樣係，咁我話：喂，我要寫曬成隻碟啊，太多壓力啊，我即係而家即一兩隻歌都唔夠咁，喂，唔得咯，去唔到啦。咁佢去咗啦，咁我去 deal with 嗰陣時要裝嗰啲冷氣之餘咧，就係有一晚突然間停電咯，咁係。哇！停電咧，唔係純粹熄燈眼單喎，係成個世界黑曬嘅，係成條街一個燈都冇。我真係哇，勁耐冇試過呢個感覺啦。跟住我仲喺度寫緊歌噶嘛，點算咧？我將一部電話開咗嗰個燈，調轉射上天花板，跟射翻落嚟。咁就去做埋呢只歌咯。 OK， 所以佢都有一個喺個 darkness 入邊寫歌嘅感覺咁樣。 難怪， 呢啲可遇不可求，我同你講。 你想停電啫嘛，用乜嘢啫？ 我幫下你啦。 咁啊，我想問，咁呢一張嘅專輯，距離完成仲大概有幾多首作品咁樣？ 我哋想做一隻大碟嘅，咁所以而家錄咗都超過一半，係啦。咁亦都有啲歌係其實都錄咗一 部分，但係 Edward 真係佢真係太有心啦。即係例如呢一隻歌，佢特登想 feature 個大提琴啦。我哋有另一隻歌，其實錄都錄好咁滯啦，但係佢等覺得。我想再加啲嘢咯，譬如講，可能我哋第一隻錄好隻歌咧，原本係覺得係最實啊，九韻一定呢隻歌 pluck 係一定係 OK 嘅、嗯，大家一定會中意嘅。咁但係我哋都想做啲特別啲嘅嘢噶嘛，咁、我哋去個旅程學翻嘢，學落嘅嘢，寫出嘅新嘅嘢，都想 feature 多啲。咁、變咗係嗰首錄好嘅歌已經。唔係喎，可能唔使 plug 喎，我哋 plug 呢一首先啦 ，Stranger and Dark 先啦，跟住唔係喎，好似下一隻又可以 plug 喎，咁所以咧係我哋不斷係喺個專輯上加唔同嘅 element， 咁係需要多啲時間嘅，係本來可能一隻歌一早錄完，但係譬如講啱啱阿 Edward 去日本去，因為佢係 Mama 其中一個評判啊嘛，佢就話喂。不如去邊租個 studio feature 一位日本嘅樂手去放我隻歌，哇！哇！你有時間咁咪冇噶，照做咯，係好貴噶，即係佢係不惜成本嘅，係即係為我專輯、為我音樂去即係花好心機咁樣，我真係好多謝你。 OK， 所以你見到呢個 project 係一個不斷去 evolve 嘅一個 project 啦。咁我希望你收到未先啦，因為 Edward 話不斷每次去一個 trip， 唔係喎，我可以再加啲落去。 同埋你希望去啲舒服嘅地方啦，即係唔好又去啲一係好凍一係好熱嘅地方都好麻煩。 咁我哋聽住你呢首《黑方格》先。 好 ，OK， 今日多謝曬 Phil，thank you。 都霎时精彩的挥霍，不停的重复。某个兴趣班参加的钟数演次达半夜，谁愿播？灵魂承载着疲劳，有有没用途？凌空抛开时钟。愿我可重新发梦，去清洗草下过的倦容。愿我可掏空那包袱，多一次没有约束。竭力重力最新的听歌，动人的那种草，或似清风，不需认同。意志会令人反复的思索收获跟成功，世界爱庆祝清晰的指数，为何未信服幻想数？前途若过分朦胧，未怕没睡袍，仍可穿梭时空。愿我可重新发梦，去清洗草下过的倦容。愿我可掏空那包袱，多一次没有约束。拼着求学那作用，才加倍冲动。什么需刻意想通？这天还可报读那一些缺乏了的内容，愿我可重新再感动，方知道没有知足，韵律缓慢会加深情觉，放大缓慢去努力仍不足，有时候或我只想会免。首歌

残缺结果尚未到期，说不出放弃。 将各方应该切实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他又说伊拉克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应该得到维护。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随后一两日转为多云和有微雨，下星期二早晚沿岸有雾。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33点，跌110点，总成交金额93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3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56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3.6，升1.2；盈富基金28.65，跌5仙；中国平安94.6，升9.5；港交所267元，升6.6；小米集团10.92，跌3毫；阿里巴巴212.2，升2.2；友邦保险85.35，升6.5；建设银行6.74，跌6仙。信宇光学科技135.2，跌3.8；吉利汽车15.76，升1.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1，英镑10.191，瑞士法郎8.014，澳元5.41，加元6.002，新西兰元5.184，欧元8.6825。每百日元对港元7.2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46。港金现价报14320元，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3.52美元，卖出1544.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啦，喺新界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大围新村。就喺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慢线有坏车，龙尾大围新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喺港岛轩尼斯道去铜锣湾方向咧，近住菲林明道一段交通繁忙，车龙排到近正义道桥底。另外，渣华道去柴湾方向咧，近住糖水道一段龙尾去到近屈臣道。而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交通繁忙，龙尾牛头角港铁站；惠业街天桥去九龙湾启祥道的支路挤塞，车龙排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龙尾去到李郑屋游泳池。之后在封路方面提醒大家，长沙环道和东京街交界因为水管紧急维修，部分的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现在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交通比较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最后卫生署就提醒你，不要长时间坐在这里，记得要抽时间动一动，松一松。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之分，你新手上路就挂翻个 P 牌啦，啲人会就住你噶嘛。 杰棠揸车就有 P 牌啫，如果爱情咁应该挂咩啊？ 咁你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之分同崔杰棠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因为今个礼拜嘅题目咧就系恋爱新手，如果你都系新手又有疑难又或者系迷思嘅话，记得同我哋倾下啦。 哦，我几惊你话你自己系新手啊？ 我又冇咁厚面皮嘅， 即咁讲啫。

系陈雷最新派台作品，自己作曲填词嘅呢一首。歌曲名称叫做《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原来讲好来得好，不算早也不算太慢，最好昂然阔步踏荒土，一切苦涩将你蜕变更好，不需懊恼，定能打开劫道，从前信你过亦跌宕过，这些经过都会是你命里贵方。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定你可以 第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 入围歌手陈礼、 陈建安。 在这定格中默间踏步暗海冰上，越计时间越欠时间，何留于夜晚。 今日呢，我哋继续有呢个系进步奖陈礼啊。 系啊，今日有陈建安啊，欢迎。 系 ，hello， 你好啊。你自己覺得應該都算係好大進步嘅一年啦，係嘛？即係無論係你身心嘅發展啊，簡單我哋都係啦。 我會覺得係大嘅個進步。 Yeah. 我諗做呢張專輯嗰個過程入面係一個從來都冇經歷過嘅一個過程啦。 嗯， 因為始終都係組合以前，咁之前嗰八年都係喺個組合嘅狀態。 係， 咁第一次真係要諗自己做一個單飛歌手嘅時候，我需要做啲乜嘢？咁所以呢兩年入面真係。将所有嘅时间全部放晒喺自己身啊、心啊、灵啊所有嘅部分咯， 系啊，所以佢啲身啊、心啊、灵啊嗰啲咧，而家全部有好大嘅进步啦， 系啊， 都有啲唔同嘅变化， 系、啊， 我觉得系嘅。 系边方面最大啊？你觉得都系得着啊等等嗰啲？ 我谂从心开始咧，那个心嗰度就系、是、我会更加相信自己嘅一啲嘅直觉啊，喺个创作嘅过程入面，其实慢慢发现，好多都唔系计出嚟嘅，好多时候系反而系你相唔相信自己个脑突然间闪出嚟嗰、那个灵光一闪嗰个直觉。 嗯， 咁我其中例如做《一吻穿越四十六亿岁》嘅时候，系一个深嘅体会，就系、是、我第一次先作完首歌之后啦，咁就听歌，跟住我要拣监制嘅时候，我用咗一个方法去。就是听唔同嘅歌，边首歌突然间，啪中咗，同我首歌系近一度咧，咁我就信嗰个直觉。 咁如果两个都啪得中，咁咪点算？ 咁就要做功课啦。 你话好彩啦，咁样就。 咁我因为啪中嘅时候系第一个过程啦，然之后就顺住嗰个过程入面，我就要做功课啦。咁我过去呢一年就系、是。我當我有近得到嘅時候，我就會 study 翻佢所有嘅歌，咁、我就可能我要花可能一個禮拜或者一段時間，去重新聽過曬佢嘅歌。咦，原來佢歌，例如今次揾阿 Jim Lee，佢嘅歌原來我同我細個真係有關係喎，係、我歌唱比賽參加過嘅歌，原來就係佢嘅作品。跟住我就會相信呢一個嘅緣分，就係、是、原來我細細個已經中意呢個監製嘅聲，呢、這個監製嘅mixing 等等啦。咁我就順住由我第一點好似好虛無嗰個 connection， 然之後就將呢啲嘅過程就話俾公司聽，去 present 俾佢聽。我點解我咩原因去揾呢一個嘅監製？ 如果當初公司問點解嘅，直覺咯， 係啦，咁就好抽 閉啦， 好多同事 好抽象啊呢、這個， 我覺得啱咯。 一起出 走千百里，若你亦都厌弃这地，凝望一个我和这个你，同亲吻闭着一口空气，把思考通通放弃，感觉变锋利。Yeah， 看身躯每寸飘起，融掉万丈中的真理。 出咗呢张碟嘅时候，可能譬如系坊间一啲意见啊等等，佢都要同你 connect 噶嘛。 嗯， 你开头有冇一个紧张？咦，我同我嘅班底 connect 到啦。出到嚟个作品要面世嘅时候，有冇曾经担心过？咦，咁人哋接唔接收到我呢个嘅故事，我呢啲情感咧？咁样嘅。 我唔会用，我冇用过担心呢、這、一个状呢、這个状态嘅，我会好奇咯。我会觉得呢个系一个实验嚟嘅。 系。 我系做完呢张专辑。我自己玩得好开心， yeah。 我成个过程系做得好好好好 enjoy， 好投入，好系属于我自己嘅嘢。咁、我就第二个阶段就系、咦，究竟呢个世界系喜唔喜欢我嘅嘢咧？ Yeah。 理唔理解我嘅嘢咧？咁、所以我系做完晒成张专辑，甚至乎系有张碟啦，即系实体喺度嘅时候，我先至开始期待。究竟呢个世界点样去睇我咯？系慢慢一步一步去感受嘅。咁、就见到唔同嘅网上平台又好啊。咁、我嗰啲对我嘅评语我系好开心嘅。同埋最开心系有啲位系我冇讲过出嚟， yeah。 但系其实佢系睇到我花咗啲咩心思，又或者佢谂到我创作嘅时候系嗰个位系好感动，我都有喊过，佢都有喺嗰位喊过，咁我就觉得系 connect 咗啦，到同外边嘅世界，同香港嘅乐迷，甚至乎去到可能台湾、马来西亚都有。 OK， 我呢个好开心。 咁如果要问陈建安，就系喺今年入边最难忘一个同你音乐有关嘅 memory， 会系边一？ 一定会系 Jim Lee 啦。成个过程，我首先佢系一个 master 啦。我好想感受一下，其实点解佢会去成为到一个 master？ 究竟佢个有啲咩嘢嘅能力啊，或者各样嘢？我 系 感受到一个最原本嘅就系 love 咯。佢系好爱做音乐呢个过程，佢系好识得尊重我创作嘅时候每一粒音，我喺录音嘅过程，再加上佢系好细心嘅喺一条龙服务啊，咁佢由喺 studio 开始，佢已经 set 咗一个好舒服嘅setting， 咗入去唱歌，去到我特登飞去台湾去睇佢 mixing， 佢自己嘅玩具啊，其实形容埋系一个用咗二三十年嘅 mixing 嘅喇叭啊等等咁样，跟住再同佢喺个 mixing 上边调嗰啲小位，可能一个 dB 一个好细嘅声，每一刻其实都系佢系打开耳仔，同埋全部都系爱嚟喺个过程入面。咁、我就睇到原来做音乐就系咁样咯，俾咗一个好好嘅开头，同埋好好嘅标准我咯。呢首系第一首歌去录嘅，咁所以我好重视，同埋觉得呢首歌 Jim Lee 俾咗好多一啲好简单， yeah。 但系其实唔简单嘅心态去传授咗俾我咁咯，我认为。 在这定格沉默间，踏破暗海冰山，越过时间，没有时间，成全时刻。穿过古老的峡谷，往闹市内跳着舞，飞向易碎的美好，回回神言太早。一起出走千百里，敲碎了天地，凝望一个我和这个你，同亲吻闭着一口空气。放弃，遗忘谁是你？看身躯每寸飘起，融掉万丈中的真理。不需等到明日细微，忘掉昨日一切荒谬。成全唯一。 喺創作方面有啦，咁、然之後可能喺意念上面你都投放咗好多啦。咁會唔會喺製作上面嚟緊又咦？我開始好奇，我可能有嘗試 involve 多啲，或者嘗試參與多少少咁樣咧嚟緊嘅時候。 其實都想啊，即係例如係編曲部分啦。咁呢張專輯其實都涉第一次涉獵咗做半個監製咁樣嘅重生嗰首歌，咁就其實都係嗰樣嘢，曲詞編監唱，咁逐一 part 每一 part 都慢慢去涉獵多啲，理解多啲，然之後點樣去同翻嗰方面嘅專業人士。去理解，去尊重和信任他哋咯，即 系 好似煮饭咁咯，我试过，或者煮餸咁样咯。你知道每呢一刻，其实你一刻唔落盐嘅话咧，之后落翻就唔同噶啦。即系每一 part 要知道 明啊，系差唔多 的，同煮嘅事一样咯。我觉得 喂，咁嗱喺19年嘅时候，咁系都 achieve 咗好多嘢啦。咁开始计划紧20年嘅时候，音乐上面嘅啲方向未啊？ 其实嚟紧会搞个个人嘅演唱会啦。 Okay. 亦都会继续做我自己嘅新歌啦。 耶、yeah. ！咁年头年中年尾啦，我想问啦。 唔讲住，暂时。 Okay. 明啊，咁大家等下咯。 系啦， 期待下。 咁即系已经放咗个风出嚟噶啦。但系 solo 嘅， 系 solo 嘅 showcase。OK， 几期待。 我都好期待第一次。 系啦，咁紧张。属于陈建安自己个人嗰个音乐会系点样嘅咧？咁样，咁啊写多啲歌，然之后再睇下谂多啲有啲咩嘅嘢吓，到时喺个舞台上面就有你嘅意见， 大家分享。 咁样咯，喂，咁啊，今日要多谢晒陈。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荡过去，缓缓荡过去，流入俗世颠簸之旅，在旷野内得到几次抽搐，遇过几次琐碎散聚，一力一丝无办法退。记荡过去，遥遥路远，要找堡垒。画到最后，黑暗中给粉碎，同梦未完便给击退，却为你种下了根据。无法从痛苦之中折返，无法爬过峭壁跟雪山，喘气间挣扎间转身看，怎会只得嗟叹，谁亦也是这样，沿路看风雨漫漫，无法盘旋要转几个弯，唯有陶醉于景色变幻，唯求留下证明曾呼吸过这一刹，没有给你拣，没有给我拣，但无悔是有这天一刻的期盼。话老了，时日渐晚了，仍未望透心怎么跳，但我每步走过也不寂寥，绝处盼求昨天的我继续喊，继续笑，心跳，无法从痛苦之中给我拣，但无悔是有这天一刻的期盼，明明曾用心改变，但世道不变，也要尽力气撑起多半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石天丽报道新闻。民阵元旦游行期间，警方在铜锣湾至中环一带截查多人并带走调查，当中九人因藏有锤仔、戒刀、镭射笔、防毒面具等，被起诉管有工具作非法用途罪。其中一人因藏有自制以胶管和铁钉组成的工具，被起诉多一项管有违禁武器罪。案中涉及两个学生和一个教育大学客席讲师，他们被押解到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应控方的要求，将案件押后至下月下旬，至三月的下旬再讯。大部分被告获准保释，但要遵守较严谨的担保条件。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每个涉及学校和教师的投诉都要严肃处理。学校作为老师的雇主，校长有责任管理学校教师团队的专业操守。他指出，教育局要求校长配合调查，并非要求校长配合教育局的睇法，强调局方就教师投诉个案是根据事实，没有既定立场，被投诉的教师亦都会有两次回应的机会。杨润雄又说，过去五年没有校长被教育局撤回申请，最近投诉个案的调查，教育局也得到校长和校方的配合。他又证实，有两个官校教师经调查之后已经被调至教育局内部工作。台湾军方一架黑鹰直升机坠毁事故，军方上午在出事现场找回俗称黑盒的飞行记录仪，将会送往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分析，希望厘清出事原因。官员说，如果黑盒没有损坏，最快一日就可以完成解读，但如果有损坏就需要三日。直升机昨日在新北市和宜兰交界山区失事，造成参谋总长11名等8人殉职，5人受伤。蔡英文总统今日前往医院探望伤者，并前往灵堂上香慰问罹难者家属，之后在总统府召开军事会谈，决定追封11名，晋升为一级上将，是2009年以来第一人获得这项殊荣，并且颁授青天白日勋章。蔡英文又要求军方务必确保军心民心稳定，台海周边安全以及装备检整完善。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希望朝美双方尽快恢复对话。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北韩劳动党七届五中全会日前闭幕，并且发布会议公布，其中中方注意到会议总结近期北韩各个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建设成果，明确今后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努力方向。作为友好近邻，中方支持朝方坚持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准，不断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他又说，会议公布也都有就朝美关系释放很多重要的资讯，中方希望朝美双方尽快恢复对话，并且谈出结果， 双向而行，实现良性互动，为了打破僵局，推动朝鲜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取得新进展，作出切实的努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转为多云同有微雨，下周中期日间温暖，星期二早晚沿岸有雾。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51点，跌92点，总成交金额978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3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56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3元，升6毫，盈富基金28.6毫半，跌5仙，中国平安94.4，升7毫半，港交所266.6，升6.2，小米集团10.9，跌3.2，阿里巴巴212元，升2元，友邦保险85.2，升5毫，建设银行6.72，跌8仙，信宇光学科技135.2，跌3.8，美团点评104.2，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日元108.08，瑞士法郎0.972，欧元0.696，加元1.297，新西兰元0.667，人民币6.972，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16。港金现价报1433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2.85美元，卖出1543.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青山道去荔枝角方向咧，近住钦州街对开，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啱啱清理好，不过一带嘅交通仍然都系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大埔道近泽安村同埋枫树街。咁就喺青山道去荔枝角方向咧，近住钦州街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咁另外咧，较早前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慢线嘅坏车都拖走咗，车龙都有大消散嘅。而家龙尾去到近大围新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交通繁忙龙尾牛头角港铁站。之后提大家在长沙环道和东京街交界，因为水管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的。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经过的朋友请你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适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回顾2019年日本乐坛，每首歌都代表每位歌手嘅心血，多首不同作品穿插动人旋律。新旧交替，高入令和回顾平成之作，震荡日本乐坛365日，回顾过去，踏出未来。星期日下周4-5，天空海阔白月号，追踪日本年度大热巨匠。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了。 撕一张贴一张，撕一张贴一张，撕一张贴一张，撕一张贴一张，一张张咪帽子，有人撕一张，转头又有人嚟贴翻一张，贴下贴下，贴出一条隧道来。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此时此地，今集一齐走进大埔莲路隧道，睇下呢个香港最大规模嘅莲路墙，嚟嘅人系带住点样嘅心情，又留低啲乜嘢心声？ 听晚9:05， 港台电视31。 生活中的感觉，美好的一些感觉，整换星际驱航，以个性解开束缚。 1, 2, 3, 4, 5, 6, 7, 8骚动音乐 1, 2, 3, 4, 5, 6, 7, 8骚动音乐。 4:43，好多人咧讲青春嘅时候咧，通常我感觉会觉得哇几演嚟啊，几梦幻啊，因为系身处一个回忆当中。但系如果你真系由青春变成一个成年人嘅时候，可能青春俾你嗰种感觉系几痛嘅。刚刚听过有黄言《刮骨》， 带着眼泪与失落，夜里漂泊，如无人贴膜。挂念某日某一幕，仿佛听到仍同下 行作乐，遗留下笑脸，漆黑不见天，始终相信荣光中可再见。守候，此刻紧扣有你我的手，确信到未再坚守。天空海阔，天高地厚，丛林旧战地。中记起，当天相约，荣光中不放弃。 有首歌叫刮骨，以前可能有一套的治疗方法叫刮骨治疗，以前可能会相信痛过之后你会变得更加强壮，你换了一个更加美好的将来的，但是现在你再问年轻一代痛过之后能够换到的是什么来的呢？大家应该都还未有一个答案。我们有林聪加上有何韵诗，作品的名称叫做夜行。我家继续向前行，讲个信字嘅咋。 你对我说你很累，里面坐下或去睡，承认我们的身躯。 看见到处正淌泪，才明白我们身于废墟。喊过的此行，来临过的青春，很似雨水。

时刻回忆总是最喧嚣，最喧嚣的狂欢寂寞包围着孤岛，还以为日复想念能陪伴我，像一只家猫踏着我在沙发一角却不肯睡着。你和我曾有满满的羽毛，跳着名为青春的舞蹈，不知道未来，不知道烦恼，不知那些日子会是那么少。 简直有五月天作品，歌曲名称叫好好。 时间的电影结局才知道，原来大人已没有童谣，最后的叮咛，最后的拥抱，我们红着眼笑，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好的遗憾无法打扰，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别老， 我谂都系见到旧朋友的时候会讲嘅一啲对白，记得好好照顾自己。近年五月天作品《好好》想把你写成一首歌。过去嘅回忆咧，有阵时系一啲甜蜜嘅负担嚟嘅，最紧要系负担。因为真的会记得过去一些美好的事情，而没办法那么容易放得到手，但是自己不断一个人在心里面默念这件事。简尼亚台湾一位创作才子的作品。 突如其来的意外，发现爱的存在，心甘情愿的等待，快乐又在，从第一次期待直接被打开，第一次忍耐没把话说开，第一次失败谁把谁推开，第一次渴望重来，想 做默念你，自己作曲編曲監製的呢一首作品。 创作才子嚟嘅，都同好多天后级嘅歌手合作啦。如果大家听过阿 Lin 啊、阿妹有好多作品都系出自宋念宇嘅手笔嚟嘅。 曾经握着我。